八卦党们都去关注打造出豪华团队的霸图战队了。百花的未来，八卦党们总得扒完眼前这个更劲爆的话题，才能扭头关注一下这个可怜的现实。哪怕是百花最忠实的粉丝，这时候更多的也只是愤怒。对于张家乐的离开，或许还有人可以理解，送上祝福，但是百花俱乐部的一系列转会动作却根本得不到任何谅解，迎来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痛骂。人们关注的都是新联赛霸图战队会有多强势，他们是不是可以创造很多记录，一些后续的小问题一时间倒是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百花的未来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像霸图一下子进了两位肯定单纲主力的大牌，那么现有的队员会有什么人离开呢？霸图战队的选手，那无论哪个在转会市场上都是足够引起关注的，只不过在眼下的光景，他们都被比衬得特别卑微，他们的未来也被人给忽略了。有关霸图的话题持续了整整一周，对霸图的下赛季无限期待的以及十分不看好的人分成了两排，大肆争吵着。看好的当然是因为霸图前所未有的纸面实力，不看好的当然是出于几位大牌的年纪以及霸图战队体系的变更。大家各说各理，硝烟弥漫地吵了一整周。让叶修等人比较郁闷的是，这样的争论居然还是没影响到霸图选手们的心情，张新杰和林静妍两个依旧勤勉地抢着 BOSS。 倒是陈国一开始有过担心的张家乐一直没有出现。张家乐的情况毕竟不同于那两位，抢 BOSS 百花公会那也是竞争者之一，职业赛场上的面对那是逃不过的，张家乐可以以职业的态度去面对，但是网游公会里对手都是些百花的玩家粉丝，这要面对可就比赛场上难太多了。纷纷扰扰的话题当中，亢奋的永远是粉丝们，各家战队的经营却都像张新杰或是林静妍这样继续有条不紊进行着该做的事。这一周里也完成了一些转会，只不过因为百花缭乱和张家乐的事动静太大，所受关注都被降低了。直至这一周的最后一天，野图 BOSS 都已经全部刷过，对于所有公会精英玩家来说，这可是难得的休闲时光。结果就在这一天里再出重磅转会，蓝宇战队的全明星选手于峰宣布加盟百花战队，转会身价600万。这则转会消息一出，好多尘封的记忆被彻底打开了，一些已经有人提出却因为无人关注而沉底的分析被人们迅速从挖坟来晒。狂剑士，这是于峰所擅长的职业，全明星的身份也象征着他就是目前联盟第一狂剑士选手，他所操纵的狂剑士角色锋芒会剑也被很多人视为第一狂剑。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则转会发生在以后，那些不被关注而沉底的分析帖又重新挖起来以后，很多荣耀粉丝这才想起来，百花战队也是拥有一个狂剑士角色的，而且在多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狂剑，名头远比现在的锋芒会剑要大得多。要知道百花战队可不是什么酱油队，他们是三进总决赛的绝对豪强，相对而言他们只是在网游中的公会发展不是很突出，给人以一种根基不稳的感觉，再加上三进总决赛却三次败北，难免让人觉得这支队始终是差一些火候。但是无论如何，三进总决赛这是仅次于加世和微草战队并列的突出战绩了，这样的队伍可不是只有百花缭乱这么一个王牌角色支撑的。落花狼藉，曾经的荣耀第一狂剑士， 在联盟第五赛季之前，这个角色还是无人不知。他和百花缭乱、刚柔并济的双花组合，曾在第三赛季时将百花推向了巅峰，可惜最终还是败在了如日中天的一叶知秋手上，成就了对方的三连冠。第四赛季，黄金一代涌入职业联盟，这一年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新秀们惊人的天赋，还有霸图战队对加氏王朝的终结。百花战队的双花在这一年在季后赛的首轮就被淘汰。第五赛季，双花组合卷土重来，他们在常规赛一路领跑，谁想赛季过半的时候，百花战队明星选手落花狼藉的操作者，当时的第一狂剑士选手孙哲平意外手部受伤，无法继续出赛。张家乐独立支撑，总算还是把百花战队送进了决赛，最终却又惜败了当时已有魔术师之称如日中天的王杰希。孙哲平的手伤无法痊愈，在该赛季结束后就黯然退出了职业圈，而百花战队当日所面对的状况竟和后来张家乐退役后的状况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职业圈中，除孙哲平以外，竟然没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狂剑士选手。第一狂剑落花狼藉就这样消沉下去了。不巧就在接下来的第六赛季，蓝雨战队强势崛起，除余文州和黄少天外，他们的夺冠阵容中却出现了一位狂剑士选手于峰，而蓝雨战队中也出现了一个实力颇强的狂剑士角色慧剑锋芒。冠军的成色让于峰和慧剑锋芒缠满了光环，已经沉寂有一年多之多的落花狼藉飞快被人们遗忘着。第四赛季，百花战队虽然再进决赛，但是一切看起来却和落花狼藉没多大关系。那个曾经闪亮百花缭乱最重要的搭档，因为操作者的平庸始终无法充分发挥出他的战力，更有时候因为跟不上张家乐百花缭乱的节奏，在场上留下无数难堪的瞬间。同年蓝雨战队于峰的进步却更加明显，慧剑锋芒的装备也更加完善，于峰和慧剑锋芒入选全明星，算是正式取代了落花狼藉第一狂剑的地位。再到第八赛季，张家乐突然退役，百花战队一片混乱，新人倒是强势崛起了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和百花两大王牌职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流氓。这一年里，落花狼藉甚至没怎么出场，他的位置让给了唐昊和他的流氓德里罗。曾经的第一狂剑如此落魄，也算是匪夷所思了。但是这时候却哪还有什么关注到这个，大家更多是在为百花缭乱的沉沦感到担忧。直至此时，当于峰的转会被宣布时，已经沉沦很久的记忆突然被翻起了，尤其是那些支持百花有些年头的玩家粉丝，猛然间就意识到了他们的队伍中原来还有着这么一号角色的。话题终于开始彻底围绕着百花了。于峰转会的意图那是很明显的，可是这个转会也不至于非要卖掉百花缭乱呢。600万的转会费，别说唐昊转会的那1000万了，就是没有这1000万，这也不应该是一个难倒百花战队的数字。能拿下于峰，那再找个弹药师选手重塑双花组合，那该多好。玩家们带着不解议论开了，而在于峰接受的一篇采访中，答案却依稀有点浮出水面。采访可不只是百花粉丝，问题不会只是围绕着百花的需求展开。在对于于峰的采访中，记者先不解的是于峰为什么会选择离开蓝雨战队，是战队放弃了他，还是说他主动要走？要说这个夏季转会窗开启以来的转会，最幸福的是媒体，最痛苦的也是媒体。幸福是因为劲爆的转会特别多， 让他们不至于在休假期里无货可写，但痛苦是因为这个劲爆的转会都是一点风声都没有的，突如其来的双方就公布了，这让媒体也有些措手不及。采访那也是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的，结果现在为了抢第一时间信息又没这个时间，可把媒体们难为坏了。但再难也要硬着头皮上，不是？第一家约到于峰独家采访的媒体绞尽脑汁张罗着有话题的问题。于峰为什么选择离开？这是第一个。相比之下，有关百花战队的种种，他们倒不急于从于峰这里找到答案，对百花战队的采访也在同时进行吗？于峰的离开是他主动的，如果可以，蓝宇战队也并不太想放弃这个一路成长起来的全明星选手。至于离开的原因，于峰虽然说的比较含蓄，但还是把意思传达出来了。地位，这是于峰会选择离开蓝宇战队的深层次原因。待遇，百花给得起了的，蓝宇也不会差。成绩，此时的百花显然远不如蓝宇战队，唯一一个蓝宇给不了于峰的就是地位。即便他已是全明星选手，即便他已经是联盟中响当当的第一狂剑士，但在蓝宇战队中他始终只是一个第三号人物，而且任凭他再努力，前面那两位的地位看起来也是他丝毫无法撼动的。于峰希望成为一支战队的当家，希望拥有一个绝对的核心地位，这是蓝宇给不了他的，也是他最终决定转会的原因所在。而百花战队恰巧就是这么一个用处，他们清理了所有拿得出手的一切，推倒重建的决心可见一斑。于峰的转会毫无疑问就是他们正在树立新的核心，以他们原来的第一狂剑士落花狼藉为核心。